北京时间八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天咱们节目有一位主角，他身份很特别，简单来说呢，人家是一位大学霸。有人说了，这又不是高考季，您聊学霸干嘛呢？其实啊，今儿要跟您说这位学霸呢，他不是现代人，而是一位古人，他就是元朝著名的天文学家、数学家、水利工程家郭守敬。前不久，位于什刹海北岸的郭守敬纪念馆展陈提升改造工程已经完工，正式向公众重新开放了。如果您最近有去参观的计划呢，不妨先来听听我跟您聊聊这位元代的超级学霸到底霸气在哪儿。顺便呢，咱们也来了解了解那个以他命名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郭守敬望远镜，又发现了哪些宇宙里的新鲜事儿。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郭守敬纪念馆虽然在北京，但他不是北京人，而是河北邢台人。元太宗三年，也就是公元1231年，郭守敬生在邢台的一个书香世家。他的父亲在史书上没有什么记载，郭守敬是由他的祖父抚养长大的。这位郭爷爷可就厉害了，郭守敬的祖父郭荣家学深厚，是一位很有名望的学者，精通天文水利。郭守敬从小跟着爷爷读书学习，小时候就与众不同，一点都不贪玩，而且他不光爱读书，动手能力还极强。15岁的时候，郭守敬从一本古书上读到了浑仪的图画和记载，就自己试着也做了一台，来尝试观测天体的运行。郭守敬17岁那年，忽必烈的重要谋士、著名学者刘秉忠因为父亲去世，到邢台西南的紫金山中结庐读书，为父亲守丧。不少当时的著名学者都跟着刘秉忠一起去山里做学问。这位刘秉忠可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他被称为是北京城的设计师，建设元大都的巨大工程就是由他来规划和主持的。郭守敬的爷爷郭荣跟刘秉忠是好朋友，就把少年郭守敬送到了刘秉忠门下深造。刘秉忠精通经学和天文学，郭守敬在他那儿学了不少本事。后来郭守敬也是在刘秉忠的帮助下开始了他的仕途。要说到郭守敬仕途的起点，一开始都是围绕着治水来展开的。在进北京之前，郭守敬在邢台一带就曾经负责过水流河道的整治工作，还挖出了埋没了几十年的石桥遗物，受到了当地人们的传颂。郭守敬在地方干出了不少名堂，就得到了元世祖忽必烈的召见。忽必烈对他非常赞赏，把他提拔到中央，管起了各地的河渠治理。他先是成功治理了西夏地区的河道，居功升职，成了都水少监。后来郭守敬待的这个都水监并到了工部，郭守敬也就成了工部郎中。咱平时夸奖人有学问，经常用到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要不怎么说郭守敬是学霸呢？他要是放在今天，得是同时攻读了数学系、天文系、水利系的这么一位跨界人才。可能大家最熟悉的郭守敬的事迹，就是他和大运河之间不得不说的故事了。不过在说大运河之前，咱们得先说说郭守敬制定新历的事迹。元朝初年，国家使用的历法叫大明历，是南北朝时期由我国著名天文学家、数学家祖冲之创制的。大明历尽管已经算是相当精确了， 但施行了这么几百年之后，误差逐渐增大，其中也有一些不太合理的地方需要修正。立法对全国的农业牧业关系重大，元世祖平定南宋之后就决定修订立法，郭守敬就是负责人之一。郭守敬他向元世祖进呈了制成的仪表，同时还提出唐代为了修订立法，曾经在全国13个地方观测天象。现在元朝的疆域比唐代更大，各地日月食的时刻不同，白昼黑夜长短不同，日月星辰在天球上的位置也不同，要想观测得更加准确，也得派人分赴各地。元世祖同意了他的要求，任命了14个监侯官分路出发，向东的一直到了现在的朝鲜，向西的到了云南滇池，向南的到了广东琼山，向北的到了黑龙江铁力，一共在全国各地设立了27所观测站，进行了大量的天象观测工作。这个大工程重新测定了28星宿和其他一些恒星的位置，对太阳的盈缩、月亮运行的快慢、黄道赤道的差等等都做了精确的测量记录。1280年，这部新的历法终于完成了，借用一句古语，敬寿民时，称为寿时历。寿时历计算简单，精确度高，是西方近代天文学传入中国以前最为优秀的历法，也是我国历史上实行最久的历法。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主持人田阳。咱们今天聊的是一位元代的大科学家郭守敬。北京人都知道通惠河就是由郭守敬负责开凿的。咱们刚才说完了天文历法，接下来就继续说说郭守敬治水的故事。水是一个城市的血脉，元朝定大都北京，经济迅猛发展，短短的时间里，北京城的人口迅速增长到了40多万，水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京城周边虽然有水，但这并不意味着城里水源充足，必须把京城周边的水合理妥当地引入城市当中。但河水导入京城却有困难，首先是大量的泥沙和洪水的泛滥，再加上永定河的地势跟京城的地势有着较大的落差，这个问题很难克服。前头咱们说到郭守敬第一次被忽必烈召见的事，那次面圣，郭守敬就陈述了他关于开发华北水利的6个建议，其中的第一项就是修复金中都时候的旧漕河，东至通州，引玉泉水来通州。这6个建议，忽必烈是听到一条就赞叹一条。不过一开始，这6条建议没有全部实现，第一条引入玉泉水倒是先完成了。水量虽然不大，但是满足了宫廷的用水，也就是所谓的金水河了。后来郭守敬就升任了都水少监，又是管起了全国的水利工作，又是忙着制定授时历，一忙就是很多年。不过之前郭守敬引到城里的玉泉水水量并不大，是不足以进行船只通航的。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大运河是南北交通最重要的水路，但大运河只通到了通州，而从通州到京城就全得靠陆路运输。在阴雨连绵的季节里，人畜的疾病死亡和粮食的霉烂糟蹋都非常严重，运输效率非常的低。所以从金朝开始，人们就想着要开凿一条从通州直达京城的运河，来解决运粮问题。其实在金朝的时候，曾经从石景山北面的西麻峪村开过一条运河，经过中都注入通州城东的白河，但是因为这条河水中的泥沙非常多，运河很快就淤积了。再加上夏季洪水季节，河水容易泛滥，对运河两岸的百姓生活造成了威胁。 所以这条金朝的运河在开凿了15年之后，又把运河上游的口子给堵上了。通州的地势是比京城低的，水往低处走，要想开一条可以通航的运河，只能从大都引水流向通州，但粮食又要从通州往城里运，这怎么办呢？只能是在运河沿途修筑一系列的闸坝，让通州来的船逐级向上行驶。而要形成这样一条运河，必须在京城周边寻找非常充足的水源，来保证这条运河的水量。咱们现在啊，大家都觉得北京的气候很干燥，但是在元朝的时候，大都的空气是非常湿润的，地下水资源也非常丰富。在为运河寻找水源的过程中，城北昌平的一口白福泉进入了郭守敬的视野，通惠河的开通终于有了眉目。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咱们继续来说郭守敬开凿通惠河的故事。话说郭守敬制成授时历的时候是50岁，又过了十年，他60岁的那年又被朝廷派去巡查水利了。这一次郭守敬经过详细的勘测，发现了昌平白福泉的价值，他把自己多年来对水利调查研究的成果归纳成了11项建议，向朝廷进行了禀报。这回的第一条就是彻底改变大都地区的水源问题。郭守敬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上自昌平县白福村引神山泉西折而南，过双塔、鱼河、一亩、玉泉出水，经瓮山泊至西水门入都城，南汇为积水潭，东南出文明门，东至通州、高丽庄入白河。忽必烈每次听郭守敬提方案都是很满意的，这次也不例外，立即表示当速行之。忽必烈还下了一道很特殊的命令，丞相以下皆亲操本插唱功。什么叫本插呀？其实就是一种挖泥运泥的工具。皇帝的意思就是丞相以下甭管多大的干部都得带头干活，而且一切还得听郭守敬的领导，待守敬指授而后行事。早年间郭守敬在治理黄河的时候发现了这么一个规律，黄河入海口的高度比黄河上游的所有地点都要低。这是什么规律啊？现代人都知道，就是海拔吗？也就是地面高出海平面的垂直距离。可是元朝的人还不知道海拔是个什么东西，也没有可以测量海拔的仪器，相距遥远的两个地点怎么比较海拔的高低呢？我还真想不出来。但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郭守敬却有法子，他经过精巧的实地测量，就发现了白福泉的地势要比西山山路高。按照今天的测量，白福泉的海拔是55米，西山瓮山泊的海拔是40米。郭守敬的观点的确是对的，按照这个结论，他把白福泉的泉水引向了西山，然后向东南注入瓮山泊，这个沿途又拦截了沙河、清河上游的水源，也汇聚到了西山，这一下子水量就大增了。这条河水最终流进了积水潭，再向东南进入金代开凿的那条废弃的闸河，一路通向了通州。郭守敬还要求每10里修一座水闸，距闸1里左右再修一个斗门，过舟止水可以节约水源，控制水深和流速，保证船只的平稳航行。沿着这条河一共修建了20座水闸和斗门。工程结束之后，忽必烈正好从外地出差回京，路上看到水面全是粮船，龙心大悦，亲自把这条河命名为通惠河。这条河渠对后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古时候西山一带的泉水因为无处可泄，夏季经常是大雨成灾，而郭守敬设计的河渠至今依然是北京水利设施的基础工程，对城市的洪涝排水起着重要作用。 后来在元末明初的时候，由于战乱和山洪的原因，通惠河上段从白福泉到瓮山泊的一段就慢慢放弃了，积水潭的东北岸就成了通惠河以及大运河的最终码头。这条河道在明朝和清朝一直得到维护，一直沿用到20世纪初叶。修凿了通惠河之后，郭守敬又升了官，任昭文馆大学士。到了他70岁的时候，朝廷下了一道诏令，凡上年满70岁的官员都可以退休，但唯独郭守敬不能退休，因为朝廷还有工作要依靠他。从郭守敬这儿开始，还形成了一个元朝的新例，太史院的天文官都是不退休的。不过到了元成宗之后，元朝的政权非常腐朽，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也相当剧烈，郭守敬的晚年生活就比较沉寂了。沉寂归沉寂，直到郭守敬86岁去世，他一直也没有退休。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我们聊的是元朝的大科学家郭守敬。最近位于什刹海北岸的郭守敬纪念馆在改造之后重新开放了。改造前，郭守敬纪念馆的展陈都是以老照片、地图为主。而改造之后，纪念馆增加了不少互动性的新展示，比如用幻影成像来展示水闸的运行，用沙盘和视频结合展示北京城市的水系变化等等，观赏性提高了不少。说起来，郭守敬这位大科学家在天文和水利方面都有着极高的声誉。1970年，国际天文学会就以郭守敬的名字为月球上的一座环形山命了名，叫郭守敬环形山。1977年，国际小行星中心又把一颗编号2012的小行星命名为了郭守敬小行星。今天节目还剩下一些时间，我再跟大家介绍一个很牛的东西，它就是同样以郭守敬命名的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天文望远镜——郭守敬望远镜。郭守敬望远镜有什么用呢？简单的来说，它可以给宇宙天体做普查。2018年8月，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就宣布，由他们管理和运行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郭守敬望远镜圆满完成了第一期光谱巡天观测。这次观测的时间是从2012年的9月到2017年的6月，一共发布了901万条光谱，确定了534万组的恒星光谱参数。郭守敬望远镜观测到的光谱数是世界上其他巡天项目发布的光谱数总和的 1.8 倍。这个项目听上去就很牛，但是又离我们很遥远。项目的总工程师崔向群是这么介绍的：郭守敬望远镜同时具备大市场和大口径的优势，就像是在给天体做人口普查。它覆盖了北半球的大面积天区，再加上海量数据的优势，让人类对银河系的认识又前进了一步。您比如说，通过郭守敬望远镜的观测，科学家们重新认识了银河系的主体部分——银盘的大小。银盘就是恒星尘埃和气体组成的扁平盘。原来科学家们认为银盘的半径大约是5万光年，但目前科学家们推测半径应该在10万光年左右。再比如，通过郭守敬望远镜的观测，精确估算了上百万颗恒星的年龄，使得具有精确年龄的恒星样本增加了1000倍。郭守敬望远镜还发现了5个逃跑者，也就是能逃出银河系的超高速星。超高速星的速度很高，最终能够脱离银河系的引力束缚。目前世界上已经认证的超高速星只有20多颗，而郭守敬望远镜就发现了5颗。他们为深入研究这类逃跑者提供了重要样本。不过我相信很多朋友一听到宇宙观测，最想知道的还是能不能看到外星人啊，在茫茫的宇宙当中，我们到底还有没有同类呢？地外到底有没有生命呢？郭守敬望远镜观测的是光谱，就算真有外星人，那也太渺小了，是看不到的。不过 他对大家关心的这个问题还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因为他第一次测量了将近700颗太阳系外行星的轨道偏心率和倾角，发现了一个结论，大约80%的行星轨道都是类似太阳系的近圆形轨道。这就表明太阳系在宇宙中并不是一个特例，而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增强了人类寻找另一个地球和地外生命的信心。从几百年前的精确历法，到流动至今的通惠核，再到观测宇宙的超级望远镜，这位大学霸、大科学家郭守敬的成就和科学精神一直影响着后世的我们。那今天关于郭守敬的故事呢，咱们就先聊到这儿。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不管有多远，我愿意放弃一切寻找你。我不需要用时间为我证明。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涵，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广播，读书俱乐部365天不间断的文化盛宴。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成王败寇，佯算阴谋。